弥陀佛， 系阿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耐未曾同你阿弥陀佛 过啦。我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 咁啊，就头先我啊，略我哋都无端端又讲下讲下去咗四无量心啦。 嗯， 我突然间有啲启发咧喺四无量心里边，其实好多人咧，其实慈悲喜舍咧，佢哋系做到嘅。 嗯， 不过做咗面嗰阵 系， 硬系咧。就算把口話冇回報嘅，其實我心都諗咗回報喺度。 係係係。 係啊，有陣時好難去控制到自己。咁有啲人就問我：喂，咁我點樣做到咧？喂，我把口係話冇回報嘅，但我心咧硬係想覺得希望啊身體好啲啊，希望屋企人好啲啦、啊。即係佢硬係有一個希望喺度。但如果你真係有一種希望喺度，佢唔係真係能夠做到一個四無量心。 捨無量心。係 啦， 最後 做唔到噶嘛？咁樣、嗯、啊，咁我就會同佢講：我話慢慢嚟啦。啊、你慢慢慢慢呢、啊、你只要一路去做落去、啊、你慢慢慢慢你就会呢将呢个執念呢你会放低。 即是不住相而行布施、啊。即好像呢做我师父跟我讲他说宝善啊你学佛呢、嗯、要学到怎样呢好像呼吸一样咁自然。即是佛法其实好自然而然一样东西我都是这样跟我学生讲我说你学佛呢学完之后就好像呢你学多一种技能。 嗯， 学多一样知识， 呢、這个比喻好啊， 系咪？即系好似呢个盖扭唔开， 啊、 我咪攞火机弹一弹佢咯，咪、 嗯、 开咗冷缩热胀咯。 系啊， 同样道理，呢、這个问题解决唔到，我就谂一谂，哎呀，佛陀点样教我嘅咧、 嗯？ 哦，原来咁样，我咪解决到咯。 系啊， 系咪啊？人生咧，佛法好好啊。 嗯， 点解有啲人咧，到三四十岁佢先信佛咧？ 嗯嗯 因为他有了人生经历，他才知道原来佛陀讲的嘢系啱嘅。 系啊， 年轻人学佛咧。因为他未有那种人生的经历、啊。 是。 你又讲什么苦啊空啊、嗯、无常啊是吧我们都未探究未玩究你又跟我讲这些东西放下是吧其实不是的我跟你讲。 是。 它是一种观念来的。 是啊。 它是一种价值观。 是。一种宇宙的价值观、啊。 是啦、啊啊、即其实很简单你人生呢其实无时无刻都在这里进行价值观的判断。 嗯。 都在進行判斷同不同意 同意 啱係咪？即係譬如好簡單，我可以嚟同阿鬼古王食餐飯，或者我走去同人哋打十六圈，原來我同鬼古王食飯咧，我有人生上有得著嘅、 嗯， 我歡喜我快樂嘅、嗯，互相有正能量影響。 係， 但我去打十六圈咧，可能我仲輸咗幾底添，心生怨恨，呢、嗯這個係咪價值觀嘅判斷啊？ 係啊， 啱啱先？所以人生其實你唔去掂呢樣嘢，實際上佢喺度不斷係做緊呢一樣嘢。嗯好啦，但系如果你建立咗一个正确嘅价值观，咪就系正见咯。 嗯， 咁你嘅时候你就有一个正嘅思维啦。 系， 咁你咪去懂得有一个正业咯，系咪？正确嘅行为，你咪唔会有一个悲惨嘅人生啦。 系， 所以你越早接触到佛法或者真理啦，唔好讲佛法，或者人生嘅智慧或者中国传统文化咧， 系， 你人生咧你早着先机。 系啊， 你唔会有好多错误嘅观念。 系， 好简单啫。我拣男朋友， 嗯、 或者我拣女朋友。嗯如果我屋企有一个传统的家庭教育，我知道怎样去判别一个人，系咪？我就不会话哦一两年或者我好俾一啲冲昏头脑、 嗯、 激情冲昏咗头脑，嗱嗱去注册，跟住之后才发觉原来对方不适合自己嘅、 嗯， 因误会而结合、 嗯， 因了解而分开， 嗯、 造成很多。如果再不小心掟埋个 B B 出嚟的时候，你觉得造成几多少家庭的惨剧呢所以为什么要修身呢、 嗯、 你修身之后你齐家。这个今日的社会为什么乱、啊、因为有很多所谓的家破碎了、啊。譬如你是女人我跟你生了个 BB, 跟着我们又离婚跟着我再跟第二个人结婚。 嗯、 是不是有很多的破碎家庭啊 是啊。 如果这个社会是由这么多破碎的家庭组成这个社会怎么会和谐啊、 嗯嗯、 所以归到最根本就是由个人开始。 是。 嗯、 是吧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由历练而来的我成日讲话。发达咧就千祈唔好做，点解咧？如果你一个廿零岁嘅朋友，佢中咗一条六合彩咁多宝，我话咧，其实呢条六合彩咧系会害咗佢一世。 千金难买少年贫。 系啊，其实你应该系多啲历练，经过咗多啲历练喺呢个社会里边咧体会到多啲嘢嘅时候，你先至去攞住呢嚿钱咧，可能咧先至为之帮到你。 冇错。 其实呢啲咧好多嘢都叫大智慧啦吓、啊。其实佛陀只不过系。比我哋早咗二千幾年開悟咗，明白得到成個宇宙係點樣運行，個真理 冇錯冇錯，成個真理，佢唔係一個神，佢係一個創造主。 其實呢一樣嘢人人都做得到㗎，不過佛陀智慧比較高啲啊，佢 佢相對嚟講比我哋早能夠明白到呢樣嘢咯。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 係個個都可以成佛，呢個係一個平等嚟噶嘛。 冇錯、 啊，所以咧喺我哋今集嘅呢個法網呢一個 幽 魂裏邊，唔係呢個係咪幽魂啊？法網原本是冤魂嘛，而家就变咗法网阴魂， 阴魂 法网阴魂里面呢一位法官呢啊，咁啊后尾呢佢亦都参透得到一啲道理啦， 所以佢出家啦， 所以就出家啦， 冇错啦。 咁佢经过佢呢个经过里面呢，当然唔止头先两个故事咁简单， 冇错啦。咁啊跟住我哋继续 继续㗎啦，係啊。 咁呢个第三个 case 呢就係一条消失。嗯，一条尸体被人烧 住。咦，我哋有被火 有 被水浸死嘅。 有被在个森林入面唔知点死 嘅。唔知点样死嘅。好啦， 第三 个 就 被 火烧死。被火烧死呢个呢係好明显呢就係毀尸滅迹。用汽油淋落 去。即係谋杀嚟㗎啦。 佢係烧到成个人呢，烧死嘅人你唔知你有冇 见过。 係亂埋。 亂通常被火烧都系咁样嘅，收缩啊嘛， 收缩成个人系亂弓蝦迷咁，你系嗰种痛苦啊，痛到极点嘅，所以前嗰排俄罗斯掉嗰啲轮弹落去叙利亚嗰边，哇，即系惨到咧，即系嗰种惨无人道啊！以前咧，我系觉得咩祈祷世界和平啊，好虚啊，呢啲口号嚟嘅，即系我觉得宗教人士用呢啲祈祷世界和平嚟做一个口号嘅啫，博宣传。 世界其实都几难和平。 原来咧当我真正面对到战争嘅时候，或者我感受到嘅时候，原来世界和平系好重要，好重要。所以我而家每一日念经咧，念千座行，我都祈祷世界和平。希望佛菩萨咧令到每一个人 即系我自己有少少唔同咧，我自己即系每一日我自己做功课咧，我都系念呢一个，因为我唔知道可能我已经直接觉得世界和平系冇可能，咁我就会念呢个咩咧吓，我望世间人人温饱咯，即系我呢个愿望我相对叫容易达到个世界和平， 唔系温饱好似好难，你温饱就和平噶啦， 唔系噶，有阵时有啲人唔系为温饱而打仗噶嘛， 啊、有啲人系为一种观念啊， 为咗权力而打仗得噶嘛， 最可怕系嗰种信仰而 系啊， 呢 个 最可怕嘅， 所以其实两样都难噶啦，不过就希望能够做到几多得几多咯， 人有智慧啦，有慈悲啦，为另外一个人多谂一步啦，呢个真系世界和平， 啱嘅，希望 好啦，咁啊讲翻啦。就是这个人呢他被火烧死的、而现场的痕迹判断他就是毁尸灭迹、汽油烧死他的 是鉴山烧死还是死后去再放火烧尸 我觉得是鉴山的是山或者就打晕了他或者是令到他动不到、他才会这样收缩、一个很痛苦的状态是 会 的 是 的 是 即我觉得是这样 的因为呢如果你本身 是死后才被人烧他的收缩呢是不同你这个 鉴山烧 的是你还有知觉之下被人烧那种收缩是不同的 是的、跟着呢就当然台灣人都是中國人嚟嘅啫，佢都有食花生的呢一個天性噶嘛，係嘛？咁啊，哇！咁啊，有人嚟處理問題啦。咁咧就哇，好大班人咧圍埋嚟食花生啦。 係。 咁咧，咁啊，其實警察當時做緊嘅，包括呢一位 事。咦？咁容易俾佢哋入到現場去睇呢個花生 show 嘅？ 喂，咩年代啊？嗰個年代啲鄉下地方啊嘛，幾廿年前係咪啊？你估真係好似而家咁樣咁 係個封鎖線咁嚴密？ 啲鄉下地方嚟嘅啫嘛，可能嗰個都係親戚朋友嚟噶，同一條村嘅，或者係大家抬頭唔見低頭見嘅。咁啊好，咁啊走埋嚟，咁咧因為咧佢哋嗰個阿 head 咧就抱住男女平等嘅觀念， 係 即使咧呢位師傅咧，即係佢未出家之前係一個女性嚟噶，佢咧。女人都要去，咁乸渣嘅都要去睇，都要去做，要睇，因为佢检察官嚟噶嘛。咁佢因为佢要掌握嗰个案情，佢先至能够可以落起诉或者点样噶嘛，系咪？咁而家香港点做我唔知啦。咁我就如佢所讲嘅去展述翻出嚟。 系 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咁啊喺度法医官喺度做紧搜证啦，处理紧啦。咁有个后生仔走埋嚟睇。 系。 條屍嘣一聲彈起身，走嚟攬住個後生仔。 條屍 嘣一聲彈起身， 佢已經燒到窿咗， 燒到窿咗，死咗好耐。 應該一起身就散噶啦，咁樣。 係啦，佢跳起身， 係 攬住個後生仔。 係， 哇！跟住呢位師傅咧，即係呢個女士咧，呢位法官咧， 嚇到尖叫，他死人會起身啊，死人會，即他已經嚇到傻了、 嗯、 到他完全清醒已經是一個星期後在醫院， 是那這個星期斷了片的啦， 他斷了片，他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嗯、哼， 醫生告訴他，他說你這個星期不斷是在這裡說死人竟然會跳起身，死人竟然會跳起身、嗯、在現場很多人見證著這件事、嗯、不是他幻覺，他的屍突然跳起身抱著個年輕人， 是為什麼個個不抱個年輕人呢， 抱著個年輕人， 是 而這件事成為了這個法師的陰影，一直到他出家他才放低了、 嗯、 即是很害怕，自此之後他就沒有再說、有一些這麼棘手的事情，即是很嚴重的都不敢找他、嗯、你明白嗎，即叫做驚嚇過度，在我們中醫來說呢，他如果是小朋友的話他長不大了、 嗯、 已經嚇破膽了，破膽神都出現問題了，是、啊、那麼同事告訴他、 嗯、哼， 當時呢這個條屍攬著這個年輕人的時候呢，他是極度用力的， 條屍用力， 條屍用力， 是 那麼掹開他的手，九牛二虎之力都掹不開、 是自己掹就有其他人幫忙掹， 其他人掹沒有人掹得開， 是 最多用了很多方法掹開了的時候，這個年輕人已經死了、嗯、 死了，剛才你不是說他睡在醫院睡了很多天嗎， 不是、啊、那個是被人嚇親的，那個睡了很多天、啊、 哦，即是不是被人攬的那個睡醫院那個，是 嗎，是啦，嚇親那個是法師、啊、是寫書這個法師嚇親、啊哦、 法師自己嚇親， 沒錯啦， 就是他目擊了整個過程嚇親， 他就踎在條屍旁邊的嘛、哦、條屍自己彈起身就攬住個後生仔嘛， 是 個後生仔被救起那個當場，因為他攬住他嘛、 嗯嗯、 已經死了那個後生仔， 嗯嗯嗯， 而後來警察再一度去追查，發現這個年輕人就是殺人的， 是 這些叫做現眼報、 嗯、 你說多含恨，那個冤情是多深， 那個、被他攬住鑑生嚇死那個 就是殺這個人那個， 他是死因到最後是嚇死，是不是 不知道，沒說沒交代， 因為他攬下去那一刻是嚇死的， 可能是嚇死也可能是哭箍死， 是 总之就箍住他， 起都不放 条丝，箍住他条丝为什么会弹起、 嗯、 所以啲人说人是不是真的死了就等于死了、 嗯、 即到最后法师他问一句，人是不是死了之后就真的死了， 嗯， 不 是，嗯，不过转化了啫，其实我不应该当他死了的， 没错， 是啊，他只是转化了、啊、 即很恐怖啊，即這個就真的真的叫做思辨，你明白嗎、 嗯、 真的思辨那種怨氣，所以我們有一句說話，人在生的時候要怎樣，要爭氣， 是 人死的時候要什麼，放氣， 嗯， 即將那口氣吐出來， 嗯， 人如果含著一口氣，含冤， 嗯， 含著一口氣他留在一個胸裡面， 是 不吐出來的，條屍是很難化， 剛剛 對他後代是很大影響的，條絲不化、嗯、即如果從風水角度來說， 是 條絲不化呢對後代那種影響是很大、 嗯、 有些人甚至說呢那種鬼呢他會絲變，會變殭屍出來咬人、 嗯嗯、 即有些學說這樣 說、這一派的門說呢就、經常聽到條絲不化呢就會影響後人、 嗯、 但你有沒有留意一件事又很有趣的、啊不單止其實這個埃及的很多古文化呢都會將他們的皇帝的屍首製成一些木乃伊、啊、或者乾屍這樣的、啊、但是這些這王朝呢雖然到最後都是滅亡的、 啊、 但問題呢 他其實呢他不是即刻滅亡的嘛，他可能來說都經過很多代的嘛，如果你說條屍不化對他後世影響，為什麼這麼多皇族那麼多古今中外都有一些這樣的文化去將屍首 保存為這個乾屍或者木乃伊呢， 這個是叫長生不死的觀 念、嗯、 其實他對靈魂的認知不深， 是 他很執著於現世的東西， 是 是不是人他覺得很多人中國人呢他有兩種觀念、嗯、一是呢就叫做斷滅觀、 嗯、 一種就是靈魂不滅、嗯、靈魂不滅實際上呢、首先我們要知道呢其實靈魂不滅都不可以完全說它是對的、 嗯、 因為在佛陀裡面它說一切的東西是因緣法而生的， 是 因緣和合它就有、 嗯、 因緣沒有的時候它就不存在、 啊、 所以你不要想著說一定是有或者一定是沒有、 嗯 啊、不是這樣的，OK？ OK， 但我哋唔係詭辯論者，我哋唔係同你講詭辯。 係 啊，唔係話可以話佢有，又可以話佢冇，唔係咁嘅意思。 嗯、 一定係要建構喺一個叫做因緣法嘅嗰個基礎底下。 嗯、 好啦，有啲人就叫做人死如燈滅。 系啊， 乜都冇嘅，咁、呢种叫断灭观为邪见。呢、 嗯、 种邪见佢会衍生一样嘢叫做乜嘢呢？我食晒佢，我玩晒佢， 使晒佢， 我使晒佢，做人去到尽、我使乜留情啊？系咪啊？ 反正乜嘢带唔走啦， 反正乜嘢都带唔走啦、我仲唔去到尽啊？冇神冇鬼嘅、人死如灯灭啊嘛，佢、觉得系咁样， 系 其实好可怕嘅呢、种观念。 嗯、 OK， 咁咧，所以咧就有啲咧就觉得，唉。有个肉身才代表有一切、是吧，或者有死后的世界，所以秦始皇就整埋咁多人兵马俑，是吧，咁多嘢，或者要保存那个尸身、其实这种都是对身体的执着， 是， 但是道家说这些什么呢，这些臭皮囊来的、是吧、要借假修真嘛、是吧，佛教都说这个是臭皮囊来的、 你五蕴皆空啊， 是吧，使乜执着它，是吧，所以这些呢就是其实它对现世的东 西 是一种执着、 人 再生乜要管，死咗之后都要管。 系 你话人几执着几可怕？ 咁样人嘅执着咧，就是、本身就系人类嘅天性嚟噶。 系啊， 系啊，吓、我撇开咗我哋佛教徒先啦。其实呢个世界大部分咧都唔系佛教徒啊嘛，而大部分嘅人都系执着噶嘛。 嗱，点呢个执着系点嚟嘅咧？人有三个脑， 系 一个系言脑，另外一个咧叫做脑际边缘系统，第三个叫皮质层，最基本嗰个言脑咧，佢就系控制咧呢个基本嘅生存嘅、呼吸、心跳， 系 嘛？躲避危险一个自动嘅反应。脑、 嗯、 际边缘系统咧就系会有一啲情感嘅制造、回忆啊、等等，跟住到第三样叫做皮质层，或者叫做你嘅前额啊，等等，佢就会发展就系有情感啦、道德啦、伦理啦，不断嘅升华。咁所以人同畜生咧係有分別嘅， 係 咁就係講緊呢一樣嘢嘅。好啦，到你點解你要做人呢，就因為你要更加認知呢個宇宙啊嘛，唔係單純喺個爬蟲類嗰個腦嗰度啊嘛，係咪啊？就咁簡單啫，唔係食、瞓、掠奪，係咪繁殖下一代，唔係咁樣啊嘛。啊，所以呢個係天性嚟嘅，執着或者求生、貪生怕死係天性嚟嘅。但係你點樣喺呢度更加提升呢，你多動物一個腦嘅喎，或者兩個腦嘅喎，係咪啊？咁你就要更加活出人嘅意義喺度啦，就係要幫人啦，要慈悲喜捨啦，係咪啊？呢個就係唔同啦。係， 但係其實咧，其實做人都可能係一種懲罰嚟個。嗱喺六道裏邊咧，我有陣時都問人哋：六道你想去邊度啊？即係個個嘅唔做天人，做阿修羅啦，係啊。但係其實有陣時我覺得做人咧係可以話最富有，亦都可以話係咧叫做最可悲嘅。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做咗天人咧，其實你好多情感上面嘅嘢你係冇咗，係好慘嘅有啲嘢嚇。但係因為佢哋嘅生命會長啦，佢哋嗰個叫做享樂會多啦。但係有某一部分嘅情感，佢可能會係佢係冇咗嘅。但係問題人類啊，即係我做咗人咁計咧，我哋有一啲情感上面嘅快樂咧，其實喺其他六道裏邊咧。都找不到，只有在人间道才找得到。虽然我们会经历生老病死，很惨、当然六道里面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问题是时间长短而已、所以、现在这位法官、他后来要出家，我肯定他一定是、参透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件事就是他见到一条尸体，哇，他揽住他嘛，他揽不是揽住那个后生仔， 是那个后生仔， 他就这样他就吓晕了、因为他觉得 吓到极点啊，惊吓到極點， 因为他觉得喂呢、這个世界上真系有鬼啊嘛， 系啊，真系有鬼。 而呢件事俾佢见到，而喺科学上面佢冇办法去解释得到， 冇错，冇解释唔。 烧、死咗，我唔好理佢烧死咗几耐啊，呢一样嘢系唔合理噶嘛，仲要弹上嚟咁样揽住嗰个，揽住、那个， 仲要大力到系要几个人或者要好多工具先至撬得开。 系啊，咁佢揽住嗰个，仲有一个特点啊，就系咧害死佢嗰、那个。 系啦， 啊，有好多人就觉得，唉，系咪？古仔嚟噶，系咪一啲叫做 穿錯附會 啦，作出嚟啊定咧？嗱，我哋都講翻嗰句啦。咁咧，而家呢位大師咁嘅出家人啦，咁樣出家人無端端冇嚟打啲咁嘅妄語，想做乜嘢啫？ 冇 錯，即係冇呢啲咁樣嘅意義咯。 不求名，不求利， 係啦，冇呢啲。 而且人哋又係法官， 係啦， 咁完全冇呢啲咁嘅意義啦。咁、嗯、當然啦，喺呢一個法官身上面咧，仲有另外嘅靈異個案咧，去令到佢啊更加相信呢個世界上面有鬼嘅。咁我哋一陣間嗰節咧就會同大家講講。 Radio99.TV 的会员，我花家姐祝大家猴年花开富贵，花团锦簇，花枝招展，同埋花多啲钱喺 Radio99.TV， 咁就为之精明啦。 哇，颜色一路咁样啊，咁啊祝大家东头湾道99号嘅会员或者唔系会员咧，都可以成为会员啦。会员继续做，唔系会员就加入做啦吓。咁咧就猴年青黄，唔好乌晒晒啊！ 好嘅， 正。 我啊大方啲嘅，啲唔系会员嘅，我都祝埋你嘅，绝对唔会力不从心同埋力有不逮，今年就变成有心有力嘅，好冇？ 好，大家咁啊，记住快啲加入我哋啊，成为我哋一份子啊吓！ 恭喜发财啦！ 猴年大家发多啲财， 冇错，金睛火眼啊！记得睇实东头湾道99号， 仲有身体健康啊！ 各位 Radio 99.TV 嘅听众，我小花祝大家。猴年进步，合家庭安。我又想祝鬼故王叔叔，希望佢可以多啲头发，多啲人中意。 你个神妹咁多嘢讲，揸住啦。 多谢， 攞住啦。 哎呀，多谢。讲真话会有利是收噶。另外我又想祝肥叔叔叔，希望快啲揾到个大波妹。妈咪话唔好讲呢啲嘢。我祝肥叔叔叔可以快啲揾到个靓嘅女朋友，同埋唔好成日食花家姐。最后我希望花家姐可以多啲人鍾意，同埋 Radio99.TV 嘅听众越嚟越多，收视爆灯，恭喜恭喜。 你咁乖，等我呢俾封利是过你先，小花。各位观众听众，新年到啦，我花家姐祝福大家花开富贵，如意吉祥，在这里都呼吁大家将你们部分的利是钱捐给我们 Radio99.TV， 让我们可以不断壮大我们的网台，做更加多好的节目回馈大家，也可以帮助到一些冤狱中的人士和他们的家属的。咁喺度咧，要祝福大家咧，就系身体健康，同埋财源滚滚来。 好啦，翻嚟最后一节嘅客似云来啦，实在太过精彩啦！今集有宝善老师喺度，就宝善老师除咗同我哋咧去讲一啲呢个法官嗰个古仔啊，去点样出家啊，遇到啲咩事啊，喺度做法官期间啦，做检察官期间遇过啲咩事件，令到相信呢个世界上有鬼之外咧，咁啊，宝善老师咧都同我哋咧解释咗好多佛理啦，其实同阿宝善好开心嘅倾偈，倾大家好多唔同嘅佛理啦，咁亦都有好多听众观众咧听完阿宝善老师节目之后咧，就会爱上咗佢噶啦，系啦，佢不自觉地爱上宝善老师，哇，佢讲啲佛理真系好好听啊，仲要同一般人讲。佛理唔同噶，佢讲嗰啲又唔闷啦。咁啊，宝善老师系我听即系我自己都有阵时咧都听好多出名嘅法师去讲经或者讲道理嘅。咁啊就好似有净空法师啊，或者有显扬法师啊呢啲较为出名嘅，大家都会认识嘅，都会系啦，都会听到佢哋讲佛理嗰阵时候咧用另外嘅方法去讲啊，令到人哋觉得佛理其实唔系咁深嘅，好显浅啊，好容易接受啊。咁啊，宝善老师又用另外一个角度啊，用一个叫入世啲啊，同我哋一般人咧接近啲啊，嗰种态度去讲啊，即系佢唔会拉到好咩嘅啊，将件事拉到好深嘅啊。 等大家都可以用一个好显浅嘅方法明白一啲道理咯。 嗯， 系啦，咁样好啦，我哋讲翻个法官啦，佢又遇过一个最后一个 case 咯，呢个系咪？ 仲有两个， 仲有两个，好啊， 仲有两个。咁啊，另外呢一个咧就系佢自己嘅朋友嚟。 嗯， 咁佢个朋友咧就咁當時都要北望大陸啦，咩即係叫做咩西望大陸啦，係咪？佢台灣 係啦係啦， 咁啊，即係你好多工商業啊，慢慢開始成本增加，或者佢自己本地，嗯，即係台灣都衰退噶嘛，佢經濟即係慢慢都開幾十年前啦，係咪先？咁而家都證實咗佢衰退啦，係咪？咁啊，將個工廠咧就要佢要將台灣嘅事業接咗佢，咁就要翻大陸就是、台商啊，係咪？翻大陸去投資啊，咁佢就住喺北部嘅，咁，佢就同佢個爹哋媽咪就住喺南部，住喺台南嘅，咁就打電話俾爹哋媽咪，佢話啊，我而家咧就即係要將台灣嘅事業結束啦，咁，我就想同太太咧就一齊去大陸發展，咁就其實咧佢第一咧就尊重老人家講俾老人家聽，第二咧就係，想老人家喺經濟上嘅支持，因為咧爹哋媽咪咧喺南部咧有幾甲地，一甲咧係好大嘅，佢有六甲定唔知幾甲。幾甲地咧就諗住將笪地賣咗佢咧，就俾錢佢去大陸做做生意。咁呢位法官咧就同佢嘅朋友講，佢話咧：好仔就不忘爺娘地，你睺住祖先留落嚟嘅地咧，你祖先會懲罰你。你真係唔好去咁做，因為祖先入邊有好有唔好噶嘛。咩，祖先唔一定係你阿爺噶嘛，你阿爺好多叔伯兄弟噶嘛。 係啊， 係咪你太爺都好多叔伯兄弟？可能有啲好執著嘅咧，啱唔啱先？咁啊，即係咁啱得咁巧去到你哋嘅手上啫，嚇，或者有啲我哋叫做地綁嚟，佢綁住喺嗰個地方度嘅，佢就係佢執著就係要守護呢個係我嘅家園，係咪？你真係賣咗佢，佢咪哇你個不孝子孫，係咪咁樣？咁佢咧勸咗啦，唔聽，咁點咧？咪唔出聲咯，盡咗朋友嘅責任，我已經有席有量有多民，益者三友，我有席啦，啱唔啱先？我已經去將呢樣嘢，因為台灣人佢好。舊一輩的台灣人其實佢嗰、那個即係都係農民出身，佢哋好著重嗰種根嘅觀念。 係， 你有田地，你先至能夠繼續維生噶嘛，係咪啊？呢，這個就係孟子所講：有行產者有行心，無行產者無行心。你有行產，你先至有田，我先至可以繼續糊口 嘅。係啊，啱 唔 啱啊？啱啊！ 好啦，咁呢一個佢就揸車。揸車就翻去，由台北揸車，你嗰陣時冇高鐵㗎，係 啊， 係嘛？或者搭火車嘅啫，係嘛？咁啊，揸車咧翻去南部啦。咁過咗一個禮拜度，佢爹哋媽咪喊住咁嚟揾法官。 咩事咧？ 車禍死咗，前一架大貨車，後一架大貨車。 哦，三文治咁樣夾啊！ 佢個朋友同埋佢太太係用個夾。逐片逐片肉夾出嚟， 即是嗰架車已經將佢咧就行下都扁曬， 三即係渣都冇得剩， 係 即係變成渣肉醬。 嗯， 當時佢哋講翻現場嗰個情況係點，係，用嗰個夾夾出嚟， 係好慘。 而三個人架車上面， 係 佢個朋友。佢琴朋友嘅太太，一個小朋友。而最靈異嘅嘢就喺呢度發生。有收費站嘅高速公路，係咪啊？ 係啊。 發生咗一件事，就係話呢個兩個老人家嚟揾作者揾法師咩事啊？去認領翻個 B B。 等陣先啊，兩個老人家，我 B B 係冇事嘅。 BB 是没有事， 在车里面三个人就得个 BB 安然无恙 去认领回个 BB， 是 而 BB 在哪里发现的呢？ 在哪里发现呢？ 在收费站。 收费站，收费站距离以外现场有多远？ 很远 很远。那么会不会是发生了意外之后有人带走了 BB， 跟着不知道怎么处理扔收费站呢？ 而是这个收费站的小姐的益术， 是 有一个女人抱住个 B B 嚟，话我哋而家有啲事啊，你帮我照顾个 B B 啊，一阵间我哋会翻转头嚟。而当意外发生嘅时候，咁当然收费站梗系要同警方讲有个 B B 喺度，四围去嗌咪，某某名某某名，快啲嚟认翻你嘅 B B。而现场咁系咪有证件喺度啊？ 系， 一睇呢个女人咪就系 即係車禍死咗呢個女人，就係啱啱佢交俾 B B 交俾我嗰個。 但係時間性咧，會唔會真係係抌低咗個 B B 喺收費站之後先發生 嘅？因為點解係冇可能？ 係 因為收費站同嗰架車發生嘅地點係距離兩個鐘頭嘅車程。 哦，兩個鐘頭咁，係即係但係嗰、那個時間， 你會唔會有徒步嗰、那個人係徒步行到嚟收費站俾個 B B 個收費站女職員？ 啊！時間性係咪相若摸相同時間咧？ 冇錯，就係、是、發生車禍嗰個時間。 嗯哼。 而個 B B 係冇事。 係。 而呢個 B B 唔係一封信，亦都唔係一件物件。 嗯。 而係一個人。 嗯。 即係呢個就係人嘅強大嘅念力。 係。但係你意思，如果咁樣講法，就係一個非實體嘅 靈界 嘅靈界，就抱住一個實 體嘅 B B 嘅 B B。其实有难度的这下真的。 其实我跟你说是没有难度。灵界其实它是一个物质。它只不过是 当然啦 比较轻的物质、 嗯、 或者比较薄的物质、 嗯。 但是只要它的愿力够、这个就是它母亲对小朋友的那种关怀这个就是那种强烈的执念。 嗯、因为类似的 case 其实我都听过就是它当然没去到说。話兩個車程咁遠嘅地方啦，就話曾經我哋有個嘉賓咧，就同我哋講過一單咧，就係佢自己親身經歷嘅意外嘅，就係喺公路上面咧一個壞車嘅情況，佢走去啊勾車咧嘅時候咧，就因為有車撞埋嚟啊，啊咁樣嗰個B B 咧就唔知道點解會跌咗落去個車籠裏邊，其實咧喺車出邊嘅。咁我 B B 咧就唔知道點解哦，好似有人抌佢落去咁樣噶。咁啊 B B 咧就因為落咗個車籠裏邊咧，就避過咗一劫嘅。咁佢父母咧就當場死咗。 呢啲祖先保佑。 係啦， 祖先。 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似你而家呢個 case， 不過咧你個 case 咧就話 就係直接抱埋喺收費站。 係啦，就去到一個咁遠嘅收費站，佢嗰個咧就話喺就近啦，一發生咧就喺千軍一發之際咧就。不合理之下 ，B B 飛咗入去嘅車籠裏邊，因為喺角度啊各樣嘢唔啱嘅，冇可能入到去嘅，佢入咗車籠裏邊。 所以呢啲係真實存在， 係 唔到你唔信、 嗯， 因為呢個 B B 今日 呢個 B B 命不該絕啦， 仲未死啦，仲喺度啊，係嘛？我延伸説法，第五個 case 係 呢、這個咧就真係我覺得好有教育意義。 嗯， 就話説有一個人，佢係判佢死刑，佢唔单止好合作，好顺摊，仲要同警方讲，呢条系应该咁样噶，咁样先可以判到我死刑噶，仲要教埋警方检察官点样去判佢。 佢系咪好想死啊？本身 佢好想死，好想死，好想死。而阿法师佢系检察官嘅时候，佢会好质疑啊。 嗯， 点解你咁想死呢？ 嗯，佢会唔会觉得佢觉得自己罪孽好深啊？唔死解决唔到啊？ 系啦， 嗯， 但系呢件事要带出嚟，咁法师佢觉得拗爆头啊！呢、 嗯、 个法官拗爆头，点解佢咁想死一个咁好嘅人？ 系 点解想死咧？咁就系话说又呢到最后我先交代点解佢会入咗去啦。 系， 首先点解佢想死咧？咁有一晚咧，呢个法检察官咧就喺嗰个看守所嗰度咧。就夜晚叫佢起身，就帶佢去密室度傾偈，傾下傾下咧，法師就喊，喊得好淒涼。佢話：我死你做咩喊咧？佢話：我死啫嘛，點解你要喊咧？ 係。 佢話：我覺得你好淒涼，你一定係有好大嘅冤情，即係有好大嘅嘢，你先至會死啊！如果唔係，你點會死咧？你有屋企有妻兒子女，點解你會死咧？ 係。 你唔好喊，你唔好喊啦，我講俾你聽啦。佢話喺20年前。他在高雄當兵的時候、就跟他的朋友去澄清湖、在高雄有一個地方叫澄清湖、是一個旅遊景點來的 我朋友在那裡有間西餐 廳、 他說有兩個女仔即很多人去那裡郊遊、 嗯、 到今時今日都其實很偏僻的你要去那裡都挺麻煩 的 是、啊、有兩個女仔去那裡郊遊他就是阿兵哥、跟他的 朋 友、放出來的嘛是吧那都要放下出嚟，阿兵哥就輪奸咗呢兩個女仔。 係 輪奸完佢之後，再殺死佢。 嗯， 搶走曬佢嘅財物同埋衣物。 係 佢殺完呢個女仔，兩個女仔之後，佢問佢個朋友： 嗯， 你有冇後悔？ 嗯， 佢朋友話我冇後悔，佢話我好後悔，我好想去自首。 係。 佢朋友話你唔好啊，你唔好啊，即係不斷去勸化佢，當然叫唔好，去到最後當然冇啦。咁而乜嘢嘢促使佢嚟今日嚟去要死刑咧？就係、是、大家都結咗婚啦，過咗幾十年之後。 即係呢件事發生咗幾十年之後。 之後，即係二十年前嘅事。 係。 佢呢個朋友有兩個女。佢個大女俾人輪奸，死咗。佢個二女喺自己屋企嘅門口俾人揞口帶走輪奸，死咗。 即係兩個都係因輪奸而死啦。 冇錯。而佢呢個朋友，喺嗰啲卡拉 OK 度，兩幫人打鬥。中榴彈射死了。佢自己有一個仔，兩個女。 係。 佢覺得如果我唔死， 佢哋就要死 了。我啲仔女就要死。 正所謂禍不及妻兒。 冇錯，呢、這個就係淫人妻女借其淫妻女必遭人淫啊嘛。呢、這個就係因果觀念。即係佢覺得呢兩個女鬼係嚟索命啊。呢兩個女鬼係要嚟報仇。而佢係真係做錯，嗱、這、呢個人好有智慧，靈入法網都不墮天網。 係 咩叫天網？我師傅講，你得失人哋，你整蠱人哋害人哋，人哋攞支棒球棍攞嚟搏濕你，你感恩佢。阿彌陀佛，我做錯嘢，我認。 係 天收你，你就慘啦。 係 個天嚟收你，你就慘。這個人是不是被天收啊？他的朋友，他怕他兩個女兒都遇到同一個情況啊。 那他是怎樣 去投案呢？ 他就不是通過這件事來投案， 是 他就有個同事，就偷了一筆錢，而剛剛不是說有個什麼榴彈射死了他的朋友的，又咁啱得咁巧，原來呢件事就係同佢個同事有關。係，佢就偷咗一個幫會嘅一嚿錢。咁咪令到呢個幫會兩邊喺度發生事情咧。 係。 咁而發生事情，咁呢個人偷錢呢個人係咪要孭飛啊？ 係啊。 佢就九代單傳。佢呢個同事個老豆係獨子。 係。 呢個同事個阿爺都係獨子。 係。 佢係咪九代單傳？ 係。 所以佢唔可以死，佢死咗佢呢個家族就。絕香燈，而佢求人得人，咁啱得咁巧有件咁嘅事可以孭飛，自己可以上身。真係姻緣嘅嘢好不可思議啊！ 佢就幫佢孭， 佢就幫佢孭，而咁啱得咁巧死嗰個又係佢自己當年嗰個朋友。 係， 你係咪所有嘢都聚埋一齊啊？ 係， 而孭飛呢個人又係自己識嘅。 所 以佢啲仔女啊，到到今日好怨恨呢個法師嘅。 係。 因为他不知道有这件事，他家人没有一个家人知道有这件事，他就觉得他老豆是好人，他是为了保人地被人冤枉所以死的。 是 即是他的仔女他老婆他都觉得他老豆是很伟大很光环的。 那么件事怎样穿出来的呢？ 哦，冇穿出嚟噶。 我知咁啊，嗱，而家法官寫得出嚟啊嘛，咪即係穿咗出嚟啦。 冇啊，佢同法官講。 佢同法官講啫。 佢就喺呢個密室度同佢講噶。佢話：法官，你真係俾我死啦。你唔好乜嘢？你成全我啦。喺呢啲係當時嚇，仲係維維維嘅年代啦，幾廿年前係嘛？咁佢都應有此報，佢都該死啊！啱啱佢殺咗兩個女仔，輪奸兩個女仔，係咪該死？ 係啊。 咁到最後咧，佢就係。被判處死刑嘅，而佢係死得非常之安詳嘅，而因為佢死咗之後，佢屋企就陷入經濟拮据啦。 係啊， 呢個法官同埋一班同事又標咗個會， 係 去俾佢哋屋企人做啲小生意。 仲有做會啊嗰陣時， 係養大佢。咁佢個仔係大學畢業嘅，做博士嘅。咁佢兩個女兒都做得好好啊。即係呢個爸爸咧，所以我同大家講一句説話咧， 係 離天大過就一悔便消。 哼 天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我哋人做咗几多错事都好，你真正悔过反省，永不复作，唔系话我而家呢头忏悔嗰头去打劫，唔系咁样，系真正忏悔，以后都唔做咧。呢、這个天咧系会留有一线生机啊！ 咁 悔过， 咁佢都一定系真正忏悔嘅，佢而家命都唔要啦，仲唔系忏悔？ 咁所以佢咪救到佢个女咯？ 系啊， 你咪烧咗嗰啖怨仇啦。如果你不燒呢啖怨仇，呢兩個女鬼放唔放過佢啊？ 唔放過， 可能未必是個女鬼捉佢，係個天收佢。 但我又有一个问题啦，就想问啦，就系话嗱呢个情况之后话咧，虽然啊，佢而家啲两个佢啲两个仔女未冇出到事啊，咁啲两个仔女其实佢前身都有啊，佢嗰、那个啊佢嘅业报噶嘛，啱唔啱啊？而家问题就话，因为佢嘅爸爸做错咗一件事，佢爸爸做错咗件事，啲女鬼就嚟攞命。佢唔单止要攞佢爸爸命，仲要攞埋佢嘅仔女嘅命。 嗯， 好啦， 你觉得好唔公平系咪？ 唔系，未必嘅，因为咧呢、這个业报好难讲，话唔定呢对仔女前身都仲有啲嘢嘅，我哋唔知噶，系咪？ 你想问嘅问题，你讲出嚟。 唔系，我问题就好简单啫。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因为佢爸爸去改变咗之后，佢两个仔女就唔使死。 系， 如果爸爸唔改变嘅，有机会系两个仔女要死。好啦，而家唔讲佢啦，讲佢个朋友，佢个朋友一家三口死晒啦。 冇错。 咁同佢嗰两个仔女有咩关系先？嗰个因为嗰两个真系死咗啊嘛。 呢一个咧，其他人答唔到你， 系 我答到你。 好， 点解咧？因为我哋燃灯院有一套叫做燃灯教法， 系 就 系 我总结咗我多年修行嘅经验，同、埋、 嗯、 我喺地藏经入边悟出嘅道理。 系 人生有一条横线同埋直线所构成嘅。 系 横线就系前生、今生、下一生， 系 就系横线。条直线就系上一代、今代、下一代， 系 直线。 嗯， 交叉嗰一点就系而家你呢一生。 是 好简好简单，好，譬如你姓王嘅，咁你前世姓李嘅，你一定系同呢一个姓王嘅家族有啲拉楞，你先至会入到呢家人度， 啱啱冇错啊， 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啱唔啱？ 啱， 好， 冇错， 咁一定系横线入边有一啲因，跟住你喺呢条直线就叫做缘啦、就通过呢个缘所显现有今生嘅结果，所以咧，你譬如你前一生。啊、我今生咧，我储咗几多少分？我今世个样就系咁嘅样噶啦。 系， 咁我就通过呢个直线所显现出嚟。 嗯， 明白冇？ 我明白。 咁所以呢个就叫做横直线，就系我嘅理论嚟嘅，我建立嘅成套嘅架构理论。 系， 就系点样去解释一个人嘅一生，同埋最重要，我呢套理论建立咗出嚟之后，系教你点样去改变你嘅命运、原来就喺个缘嗰度落手，同祖先有关系。 嗯， 同你自己个人修德有关系。所以呢个爸爸佢一改变，啲子女就改变啦。 系、 明唔明白？即系所以，只要大家明白因果，真正明白因果咧，佛陀讲嘅因果，佢唔系宿命论。 嗯， 点解佢要将嗰个因果法则讲俾你听咧？就系、是、令到你明白咗个因果嘅法则道理之后，就话俾你听，你点样去改变？ 嗯， 系咪啊？即系好似你懂得砌机整电脑嘅时候，你咪整得部好劲嘅机出嚟咯。呢、这个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然，好多人佢唔知道点样嘅位置。咁好啦，而家我哋知其然就知其所以然嘅时候，我哋咪能够按住呢个法则喺呢个游戏规矩底下，我哋去做好事改变命运咯。 嗱、其实咧即系好简单一样嘢，我哋千祈唔好将嗰个前世今生咧睇得咁简单，就真系前世同今生咁简单。其实里边咧系有啲复杂嘅关系嘅。呢、个复杂关系咧，这个父母啊。这个爸爸同佢两个子女，再同两个受害者之间，其实有一啲千丝 万 缕 嘅 关 系，冇错，真系嘅。 而呢啲关系咧，并非系我哋而家呢一刹那睇到嘅，系上一代再上一代再上一代，或者上一世再上一世再上一世，一路啊去积落嚟去改变嘅。 冇错， 去到，但系呢啲嘢咧，其实有一变嘅吓，变喺边度咧？就系头先所讲啦，就系、是、有一个人放下执着啦，佢自己知道自己做错啦，去承受翻自己嘅果啦。去承受自己的果的时候，去改变了別人的果。哪个人的就是他两个仔的果。亦都改变了那两个鬼魂的果。 甚至改变了自己的。 是啊。 可能本身他要落地狱的、就是因为这一念的忏悔他下一世可以做人。 是啊。 是 啊。所以说呢看客似云来都会影响你们的果。为什么会影响你们的果呢吃多了东西嘛。吃多了东西的时间你就知道自己怎样面对人生怎样面对这个宇宙嘛。今天很多谢宝善老师。 多谢你。 很精彩的演绎。大家又可以很开心地学到东西这样去过一个叫做愉快的情人节。好吗?OK, 好再见 好 拜 拜。 拜拜。 属羊的朋友。你哋今年咧非常之好运哦，知唔知到点解我要咁样讲呢？因为我都系属羊噶嘛，属羊咧今年咧佢嘅幸运数字咧就系二同埋七，至于咧一啲唔系咁好嘅数字咧就四同埋九。咁由于咧羊嘅五行咧就系属土嘅，咁样佢哋咧要啲咩颜色咧喺今年啊用红色啊，用红色系冇点嚟嘅。咁啊另外咧就记住千祈千祈今年用少啲白色。 羊有啲咩朋友呢？羊嘅朋友呢可以揾豬啦或者兔做朋友，同佢一齊呢合作，咁你哋嘅生意呢就會非常之好㗎啦。咦，我兩個 partner 唔知道係咪屬呢個豬同埋屬呢一個兔嘅呢？咁啊，而屬羊嘅本命法呢就係大日如來啦。